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23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花呗将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会对用户产生哪些影响呢？ 京城京市，北京共享单车将扩大服务范围，年内引入所有行政区。 北京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接种时间延长到12月底。 国内方面将关注哈尔滨本土确诊病例增至11人，多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国家卫健委专家研判，福建疫情防控取得成效，但仍存在着不确定性。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除了禁止上楼，还需要公共充电设施和电池技术升级。 8点开始，国际方面消息，潜艇风波之后，法国余怒未消，将与印度展开印太地区的联合行动。 财经资讯，新版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公布，综合评级结果为6级的商业银行可实施市场退出。 前沿科技，202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出炉，比上年增加2249.5亿元。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花呗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在央行征信管理部门的指导之下，正逐步推进接入到央行的征信系统工作。 近日有多位花呗用户反映，收到相关服务升级提示，显示用户需要签署个人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同意授权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和报送相关信息。目前在获得用户授权的基础上，部分用户已经能够在自己的征信报告中查询到花呗记录，未来征信服务将逐步覆盖所有用户。 按照征信工作的要求，花呗呢向征信系统报送的相关记录，包括账户开立日期、授信的额度、额度使用以及还款情况等。在频次上，花呗记录按月汇总，不会单笔报送，也不会上报具体的消费信息。 易观高级分析师苏小瑞表示，花呗这次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使花呗业务经营更加规范。对于行业来说，花呗未来提供的庞大用户数据也能够对整个信贷体系产生价值，使商业银行及信贷类金融机构在评估用户资质的时候拥有更加丰富的维度。 其实呢，去年花呗就开始在逐步有序推进接入到征信系统的工作了。公开信息显示呢，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于6月3号获得银保监会的批复开业，成为持牌金融机构。蚂蚁集团旗下的花呗借呗将会成为蚂蚁金融消费公司的专属品牌，这就意味着蚂蚁的花呗还有借呗品牌获得了消费金融牌照，未来运作更合规更透明。 在花呗之前，微粒贷、京东白条都已经接入了央行征信系统。专家认为，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接入征信体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我们来听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的分析。 我们过去的几年呢，我想大约应该是2018年是2019年，当时的这个央行的领导呢就说，你是犯做金融呢就必须持牌，你不持牌呢是就不能做金融。持牌就是他有这个金融牌照。以前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可能在互联网加啊等等的一些名义情况下，一些互联网机构啊，他并没有拿到这个金融监管机构给他的这种这个金融许可证。 所以呢当时呢也是不允许他做贷款的。这些贷款呢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处于一种边缘地带或者是灰色地带来做的。但实际上呢他和那个金融机构的那个小额贷款呀、信用贷款实际上是这个一个性质啊。过去的几年金融监管尤其是涉及到互联网平台的这块监管呢，反正就是你要做啊你就申请牌照啊，你不做呢那你就要完全清理掉。所以现在保留下来这些呢应该说都是已经取得了金融的牌照啊，所以呢他就必然是按照这个程序来做的啊，按照这个监管要求来做的。你看就是说你把相应的不仅是这个个人的贷款，假如说他对一些企业有贷款也是必须要纳入到这个征信系统里面来的。 嗯，那么随着花呗纳入到征信系统，咱们普通百姓的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专家表示，一旦花呗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就意味着个人用户在花呗的借款和逾期违约信息都会进入到央行征信系统。如果有违约逾期等行为呢，会对用户未来的大额贷款，比如说房贷或者车贷啊，产生影响。不过呢，在不逾期的情况之下，对于用户来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另外呢，针对此前有传闻说花呗上报征信可能会影响银行放贷的问题，花呗表示，正常使用花呗，保持良好的使用还款习惯，不会导致贷款困难，并且99%以上的花呗用户都有良好的使用记录。 银行业内人士也表示说呀，银行在日常的贷款审批当中，会根据用户的整体负债、现金流、是否有违约记录等情况综合判断。良好的征信记录体现了用户的还款意愿和能力，因此呢，合理使用花呗、按时还款，在银行贷款的审批当中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花呗还在公告中提醒大家要谨防以征信为名的各类网络电信诈骗行为。花呗不会以征信为由电话联系用户，更不会要求用户转账或者是付费。任何声称能够有偿修复征信或者删除征信记录的行为都属于诈骗。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北京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是无车日，市交通委表示，北京共享单车将会扩大服务范围，年内会引入所有行政区，包括一直没有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服务的门头沟区。 今年以来，北京共享单车累计骑行量已经达到5.54亿人次，日均骑行量达到229.3万人次。在9月10号，骑行量更是达到46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市交通委的负责人介绍说，结合区域特征，北京形成了一加 N 的运营服务格局，也就是中心城区统一运营区域和郊区 N 个独立运营区域。 具体来说呢，由于中心城区的整体性强，市民跨区出行多，所以将中心城区作为一个运营区域，运营车辆控制在80万辆以内，以企业自主承诺的形式确定美团、哈罗、青桔三家品牌车辆的投放规模。各郊区城镇相对独立性明显，由各郊区根据自身的情况自行确定运营企业和车辆的规模。 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赵涵路介绍说，由于门头沟区山地多，管理部门非常谨慎，目前已经启动共享单车优选工作，会充分考虑地域特点，确定引入共享单车的服务区域和规模。 今年以来，北京推动实施了二环路慢行系统建设，并进一步明确在环路等道路范围内，除了停放区外，共享单车禁停的原则。同时呢，将中心城区51个重点轨道交通车站纳入到新增的电子围栏试点。目前已经完成规划建设方案，并建成了6处电子围栏，其他站点年底之前全都建成。 再来关注北京流感疫苗接种昨天启动，为配合做好疫情防控，今年北京继续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两种方式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免费接种的人群由相关责任单位统一组织分批分时段预约接种，中小学生由学校组织在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统一接种。 按照安排呢，昨天启动第一批次的接种，主要面向的是60岁及以上的京籍老年人和自费接种人群。第二批于10月上旬开始，主要面向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第三批次将于10月下旬开始，主要面向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 今年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和往年相比将延长一个月，持续到12月底。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持续到2022年2月底。自费接种疫苗的市民可以通过首都疫苗 APP、电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完成预约。 再来说一说，为维护首都生态安全，昨天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专项规划2021年到2035年正式发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规划全面梳理了北京山水林田湖草的自然资源底线，构建出了生态空间基础数据库。针对首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和生态安全挑战，选取生物、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地质、文化和油气等要素，构建北京市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同时还合理预留了弹性空间，提升生态基础设施韧性，强化气候适应能力。 另外，规划还提出要实行国土生态空间分级管控，将全市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管控区，分别对应底线、一般和理想生态安全格局，以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拆违腾退为契机，北京将科学引导疏解建绿，还有拆违还绿、见缝插绿，推进绿色项链建设，完善蓝绿开场空间体系。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哈尔滨的疫情。21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4点，哈尔滨市新增确诊病例8例，都是21号报告的3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至此，哈尔滨市本土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11人。 今天0点起，哈尔滨南岗区巴彦县的多个地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昨天下午，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上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全面紧起来、严起来，排查检测要主动迅速、及时有效作出部署。 昨天，哈尔滨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按照要求，南岗区、道里区、松北区和巴彦县3区1县今天0点前要完成第一轮核酸检测，其他区域明天0点前要完成第一轮核酸检测。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昨天起，哈尔滨巴彦县公交、出租车、长途客运等公共交通工具暂停运营，离哈人员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福建疫情方面，21号厦门新增11例本土确诊病例，莆田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今天0点起，厦门扩大了高风险地区范围，并新增了7个中风险地区。 国家卫健委副福建工作组专家认为，福建省整体疫情防控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不确定性，处于焦灼对垒状态。 其中，厦门的疫情形势还相对复杂严峻。数据显示，从9月12号报告首例病例以来，厦门确诊病例数字累计已经接近200例。随着福建省疫情形势变化，工作组近日增派了部分专家力量，补充到厦门工作组开展督导。专家研判认为，目前厦门疫情主要面临3个风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第一个呢是疫情蔓延扩散的风险，第二呢是疫情外溢的风险，第三个呢是因为防控措施不到位而引发的风险。首先第一个呢是疫情蔓延的风险。厦门的全员核酸检测刚刚完成了3轮，这代表着什么呢？这就说明还没有摸清人群中可能感染的病例的底数。第二个呢是疫情外溢的风险。根据以往的经验呢，现在厦门外溢出省的这个窗口期还没有过去，而且厦门呢不仅仅是福建省，也是全国的重要物流和交通枢纽。16号呢，福建省发布的数据就显示，从目前疫情发生地流出的人员超过14万人。最后一个风险是防控不到位引发的风险。此前呢，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布会上，专家指出，莆田报告的首例病例，根据基因的测序呢，有极大的可能是在隔离点的酒店感染的。那么隔离点呢，再次传播，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下一步呢，工作组和福建省呢，将就这个问题查找原因并进行整改，要坚决杜绝这种发生在隔离点的再次交叉感染的事件。那么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带来的风险呢，还有一个层面是目前出现病例的城市所共同面临的，就是院内感染。那么随着病例的增加，住院患者的增加呢，院内感染的风险也在加大。20号呢，莆田市报告的某医院的工作人员被确定为了无症状感染者，这再次提醒我们要时刻绷紧院感防控这根弦，对院内感染是零容忍。 和厦门相比，目前莆田市的疫情正在趋缓，截至昨天已经连续四天报告确诊病例保持在个位数。下一步莆田的阶段性目标围绕着三个零来展开，分别是社区感染零新增、医院感染零发生和密接次密接集中隔离动态清零。 好消息是9月21号莆田社区感染人数首次清零，实现了第一目标。在确诊病例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下一步莆田会重点对有重症倾向和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患者重点关注。针对莆田本次疫情的低龄儿童感染者比较多，有超过80岁高龄老年人的情况，国家卫健委将增派专家和当地一起积极救治。 今天是我国第4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近日呢，在贵州省兴义市水稻超高产试验示范基地，经过工作人员的测产，袁隆平院士倡导种植的贵州省水稻再创下高产记录。 经过专家组实测，有2块水稻田的亩产都在1100公斤以上，其中最高亩产达到1123.87公斤，创造了贵州水稻的高产记录。 这块示范基地呢，是2013年在袁隆平院士的倡导之下种植的，主要目标就是突破水稻亩产1000公斤，为全国水稻超高产育种和超高产栽培提供科学研究平台。贵州省农科院还有水稻研究所副所长罗德强说，2014年示范基地实现了亩产1079公斤，去年实现亩产1081公斤，今年又增加了40多公斤，这对于土地破碎的喀斯特地貌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今天不仅是农民丰收节啊，我们国家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一到，标志着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正式进入凉爽的秋季，昼短夜长，凉意渐浓，特别是在晚上，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 秋分时节呢，虽然说气温逐渐降低，但是金风送爽，空气很清新，谷穗低垂，到处都弥漫着成熟的喜悦，一年一度的收获季节即将到来。 专家介绍说呢，这个时节要注意防燥，可以多吃一些甘润生津和清降肺气的新鲜果蔬，比如苹果、秋梨、柑橘、柿子、百合、莲子等。 此时正是吃大闸蟹的季节。昨天2021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活动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将在国庆节前后批量上市。 由于今年气候条件比较好，大闸蟹长势喜人。据苏州市农业农村局预测，全年大闸蟹产量约10940吨。爱吃螃蟹的朋友，如果想要追求更细致的口感，可以在9月品尝母蟹，10月品尝公蟹。 为了更有效的防伪呢，昨天凌晨开捕的时候，2021年新款的蟹扣才正式亮相。新版锁扣上印有醒目的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图案和查询号码，以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随着大闸蟹的开捕，今年第一批阳澄湖大闸蟹昨天已经乘坐飞机抵达北京，总量不低于1吨。价格方面，一家阳澄湖大闸蟹专营店店主表示，由于养殖成本越来越高，湖心蟹的批发价格在逐年小幅递增，称重零售的大闸蟹每斤涨了30元。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民政部印发通知，确认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等17个县市区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试验区，实验时间为3年。 这3年间，17个实验区将通过创新婚育文化载体，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助力婚姻家庭幸福稳定。 下一步，民政部将会继续加强对婚俗改革实验区的指导，总结推广婚俗改革实验区创新经验，破除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积极构建新型的婚育文化。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好，我是李玲。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5亿辆，而全国每年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约2000起。 这类事故的视频估计您也看过，比方说在狭窄拥挤的电梯里，电动自行车突然冒烟起火，路上行驶的电动车骑着骑着就着了，还有不少血的教训。电动自行车事故为什么威力这么大？消防人员说，电动车有句俗语叫夺命一百秒，一旦发生爆炸燃烧，蔓延速度快，并且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到底该怎么防范，应当有所反思。 现在倒是都搁在楼下了，但是有的极个别的人呢，他就把电池卸下来拎着自己家去充电，这也很危险。 举报的问题，如果要是住在高层楼，有电梯，电梯有监控，这还好说，可以查这个监控视频。但是如果要是那种老式楼，没有电梯的楼，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最近电动车出了很多事以后呢，我看到我住的小区里贴上了禁止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禁止电动车上电梯等等等等，但是都是一纸禁令，也没有看到专门有为电动车停放的区域，所以我认为小区除了简单的禁止之外，也还是要想办法帮有需求的业主住户来解决电动车停放的问题。 生产电池的厂家是不是国家应该有一个标准，对于那个插头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不能使用咱们民用电，它应该设计一个专用的插座。 大家都呼吁并且希望小区物业能够加强管理，不要让电动自行车上楼且进室内充电。一方面，小区的日常宣传引导巡查管理很有必要，另一方面，小区是否施划了停车充电区域，配备了公共充电设施呢？带电动车上楼充电的，有的人就是懒，图方便，还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找不到室外能够充电的地方，或者有充电的地方，但是嫌贵，图便宜，上家里拉线充。所以，不光得阻止电动自行车上楼，还需要小区想办法提供专门的充电场所和充电桩，合理设置价格，统一管理，解决充电难、充电不便的问题。北京各区最近都加强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检查。从各区的检查报道中，我看到有的小区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通州台湖镇迎河湾小区，不仅加装了电动车充电棚，设置了监控及消防应急柜，而且每个电梯间都有电动自行车阻梯系统。还有丰台大红门街道石村村，因为这里外卖快递人员增加，是个电动自行车的集散地，光租户的电动自行车就超过500辆。石村村通过自筹资金修建充电棚，配备了安保人员轮流执勤。来充电的人呢，把车钥匙交给安保人员，并且领取手牌，取车的时候再用这个手牌来换取钥匙，这样一旦发生突发情况，便于处置和移动车辆。您看，有场地，有设施，还有管理，这安全感自然就有了。除了小区的治理，还有个根本问题在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技术和质量。因为小而轻便又相对安全，现在呢，电动自行车应用最广泛的是锂电池，但是如果有异物刺穿、外力撞击、电池老化或不合格、过度充电等情况，都容易造成锂电池短路，引起爆炸起火。专家说，现在市场上电动自行车使用的锂电池，其中的电解液是液态的，相比于固态电解液，液态电解液更容易燃烧，固态电解液相对安全，但是固态电解液在技术上又还不完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紧推动锂电池技术升级，从技术上减少不安全的因素，从技术上设置防范过度充电功能等等。而在现有锂电池市场中，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加强锂电池的质量监督，打击劣质锂电池流入市场，保障老百姓的使用安全。在锂电池广泛应用、新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公众注意要从正规渠道购买锂电池，要买原装电池，不要贪图便宜买劣质电池。在使用中不要长时间过度充电， 不私自改装电池和线路，并且及时更换老电池，让隐患远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事家义，你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搜索家事家义，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一个家，婆婆爷爷姐妹亲戚和爸妈，像国家有参天大树，也有青草鲜花。不管你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都各有各的酸甜苦咸辣。 爱的家，欢声笑语，从不为风吹雨打。爱的国，天寒地冻，大浪淘沙也不怕。不管你是大是小，或是小是大，都愿高树挺拔，山河融洽。 小梦想， 星星梦， 大梦想， 像太阳 都在我们的心里闪闪亮。你有梦， 我有梦， 红黄蓝各种各样，但他们的温暖却都一样。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们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玉华李林你们好。 哎，跟我们说说今天天气情况吧。 今天天气啊有三个主要变化。一个是最高气温有所回落，第二个是中午前后云量会进一步的增多，第三个呢是晚上将会出现降雨天气。关于这个气温回落啊，主要是中午前后云量增多，光照减弱，最高气温比昨天的最高气温回落2到3度。昨天的最高气温是29.2度，是最近10天气温最高的一天。关于最高气温，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6度，天气就更加舒适一些。 对， 关于中午前后云量增多的这个问题啊，是因为本市上空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有增强的趋势。空中的这个水汽条件继续改善，云量会增多。这也是为晚上的降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到了晚上呢，北部地区先出现这个降雨，城区的主要降雨呢预计要到半夜前后了，雨量是能达到中雨，对明天早高峰有影响，提醒大家安排好出行计划，并注意防雨和这个交通安全。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是，那未来几天哈，尤其是周末，好像是有降水情况是吗？ 是这样的，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特点呢是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呢就是阴雨连三天，时大时小。第二句呢是气温低迷，也有高有低。具体来说呢，就是明天24号周五有雨，是白天小雨，晚上中雨。25号周六的时候呢是也有雨，是小雨。26号周日有雨，也是小雨。这是这次降雨过程的一个收尾阶段。预计呢就是26号中午以后呢，这个降雨就逐渐结束了。未来三天的这个未来几天这个气温啊，总体来说呢都比今天的气温要低。明后天最高气温都是21度，比今天的气温就要低5度或者是以上了。天气就比较凉了。到周日的时候呢，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24度，天气呢就没有明后天这么凉，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公公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谢谢郭工。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凉。 近期呢，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未来几天多降雨天气，因此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的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十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潜艇风波后法国余怒未消，将与印度展开印太地区联合行动。 拜登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在联大讲台上发声，称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财经资讯，新版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公布，综合评级结果为6级的商业银行可实施市场退出。 前沿科技202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出炉，比上年增加2249.5亿元。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推出5条直达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单人票价最低不到17元。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说一说法国对潜艇事件的怒气依旧未消。当地时间21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两国将在亚太地区发起联合行动。 马克龙和莫迪在电话会谈时保证，法国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印度的战略自主权，包括其工业和技术基础。这是双方基于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建立了密切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道称，法国发布的声明指出，两国的联合行动旨在促进地区稳定和法治，同时排除任何形式的霸权。法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表声明表示，这次双方领导人就印太地区稳定问题的承诺将在印欧关系和欧洲印太地区倡议的框架之下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法印领导人之间的电话是在澳大利亚宣布取消与法国的常规潜艇交易几天后进行的。印度媒体推测，这次法澳取消交易可能会使法印常规潜艇协议提上日程。 近年来呢，法国一直试图加强和印度的关系。2016年，印度向法国购买了36架法国的阵风战斗机，签署的协议金额高达数10亿美元。虽然这份协议在法国因为被指控存在回扣问题正在接受调查，但是它仍然被视为是法国一次成功的商业和外交活动。 针对美英澳的潜艇事件，当地时间21号，北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呼吁欧美化解分歧，以免北约内部分裂加剧，希望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集体防务方面不要另立山头，如果增加防务投入应仅限于北约内部。 目前北约内部离心力正在加大，阿富汗战争惨淡收场，美国在潜艇项目上对法国背后捅刀，激化了北约内部矛盾，欧洲战略自主组建欧盟联合部队的呼声再次高涨。 斯图尔滕贝格表示，试图削弱欧洲与北美之间跨大西洋纽带的做法不仅会削弱北约，还会分裂欧洲。同时他还表示，他完全理解法国的失望，同时称相信同为北约成员的法国与美英两国能找到办法，不让这一分歧成为联盟内部长期问题。 再来看一下美国，当地时间21号，拜登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强调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按不同集团分裂世界。这是拜登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联大讲台上发声。 拜登就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与竞争、反恐、地区热点等议题发表了意见。和前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相比，拜登在发言中多次强调美国同盟友伙伴的合作。 关于目前的国际格局，拜登表示，美国支持竞争，但是反对恃强凌弱。各国都有责任处理好相互关系，不能把负责任的竞争导向冲突。那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核扩散等问题一旦应对失败，后果将由所有国家共同承担。因此呢，美国愿意与任何寻求和平解决共同挑战的国家合作，即使与这些国家在其他领域存在严重分歧。 拜登说，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后手段，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选择。他说，当前困扰人类的难题是无法通过武力解决的，疫情就是最好的例子。 谈到阿富汗问题时，拜登表示希望塔利班保护人权，充分尊重女性权利。他说，在反恐领域，美国将同各地区的伙伴深度合作，因而不需要完全依赖军事部署。美国现在更有韧性，更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将大力粉碎恐怖主义网络。 对于这次讲话，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的话说，拜登失败的阿富汗撤军行动，抛弃伙伴，惹恼北约盟友，鼓舞美国对手，他当天的演讲实属言行不一。 纽约时报认为，美国目前还没有能够控制住疫情。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塔利班迅速掌权。近期澳大利亚核潜艇大单诱使美法关系降温。在这种情况之下，全世界都急切地想了解这位总统如何定位美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角色。因此呢，这次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对拜登信誉的一次大考。 我们把目光转向阿富汗，有报道说，当地时间20号，阿富汗塔利班任命的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同时还在信中要求提名塔利班发言人沙欣为阿富汗驻联合国大使。 联合国发言人副发言人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他证实了这一消息。哈克表示说，此举等同于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伊萨克扎伊摊牌，因为呢，伊萨克扎伊代表的是上个月被塔利班驱逐的阿富汗政府。哈克称，塔利班的信函中写道，伊萨克扎伊的任务应该被视为已经结束，他不再代表阿富汗。 哈克表示，关于塔利班要重新提名阿富汗驻联合国大使的要求已经送交给了一个由九个成员国组成的全权证书审查委员会，成员国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但是委员会不太可能在20号之前就此事举行会议，所以这次塔利班的代理外交部长是否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值得怀疑。 根据大会规则，在全权证书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伊萨克克扎伊呢将会继续留任。他目前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27号要发表讲话，但是呢还不清楚是否有国家会因阿富汗塔利班的致信对此提出异议。 再来关注乌克兰，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首席助理舍菲尔遭遇暗杀行动，导致他的司机受伤。报道说，十多颗子弹击中了舍菲尔的汽车，舍菲尔的司机身中三枪，目前还在重症监护室，情况严重，舍菲尔没有受伤。 乌克兰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时，舍菲尔所乘坐的汽车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外的一座村庄附近行驶。警方已经启动刑事调查。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说，舍菲尔受到惊吓，已经由警方转移到一处安全地点，暂时不清楚他之前是否收到过死亡威胁。 对此，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将对此事给予强硬回应。他表示自己将在联大会议上发言后立即赶回基辅。谁干了这件事他还不知道，内部外部势力都有可能。同时他还向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喊话，说对方以枪击助理的手法向他打招呼，这种做法软弱。 泽连斯基的另一位 助理叫做波多利亚克，他说这次未遂刺杀事件和泽连斯基政府近期出台的打击寡头政策有关，政府会把这起袭击视作针对总统政策的武力攻击，但是加强管控寡头的政策不会改变。 阿拉哈米亚则认为舍菲尔遭遇刺杀不能排除俄方势力做手脚的可能性。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乌克兰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觉得和俄罗斯有关，这与事实真相无关，只是他们情绪激动的表现。 自从克里米亚2014年并入到俄罗斯，乌东部地区爆发冲突，俄乌关系恶化至今。乌克兰东部局势今年早些时候一度再次升温，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乌克兰指认俄罗斯在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导致乌东部局势趋于紧张。俄罗斯则强调集结军队是为了确保本国边境的安全。 国际事件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非法移民问题。美国移民管理部门近期开始大规模驱逐聚集在德克萨斯州边境的非法移民。一些被遣返回海地的移民表示，他们遭到了美国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 同时呢，近日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粗暴对待非法移民的照片和视频也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视频显示，美国执法人员戴着牛仔帽，骑着马，在河边用类似于马鞭或者缰绳的绳索朝移民挥舞进行驱赶，有的险些甩到了人的脸上。网友评论称，这些画面令人想起了美国历史上白人虐待黑人奴隶的场景。 根据报道，从本月19号开始，已经有数百名非法移民被美国遣返回海地，预计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对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美国这一举动可能违反国际法。 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将在推行外交政策时捍卫人权。美联社评论认为，拜登的论调与美国边境执法人员骑马驱赶移民的画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前，美国以防控新冠疫情为由，出台了驱逐非法入境人员的政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当天表示，美国依据这一政策直接驱逐大批移民，没有评估和审查他们是否确实需要申请庇护，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准则，同时可能违反国际法。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一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澳元的走势。 好的，澳元对美元昨日小幅上涨至0.7245，但仍处于九月初以来的下行趋势之中。从基本面来看，澳大利亚新冠疫情形势还是不太乐观的。八月以来呢，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人数都是直线上升，并且目前也没有有效控制。澳洲政府正逐步扩大封锁区域并限制居民的外出。那么受此影响呢，上周公布的澳大利亚就业数据大幅不及预期，八月实际参与就业人数骤降14.63万人，就业参与率下降了0.8%。那上周澳联储主席洛威表示，疫情的爆发增加了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那么预计三季度 GDP 至少减少2%。那受疫情的困扰啊，就业疲软这些因素影响，澳元一直是处于承压的这样一个局面。那另一方面呢，近期地缘政治问题使未来欧盟和澳大利亚的贸易合作不确定性也增加，同时近期铁矿石价格近乎腰斩，对依赖矿产资源出口的澳大利亚来说也十分不利。那上述因素呢，短期会对商品货币澳元形成一定的扰动。展望后市，鉴于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与澳央行偏向宽松的货币政策预期分化比较明显，后续呢可能会促使澳元进一步走软。技术面来看，日图正在测试布林通道下轨0.7236一线，并且20日均线下穿60日和120日均线，那空头情绪仍占主导，那下方目标被看向0.71水平。主持人， 嗯，好的，那么未来黄金的走势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在经历连续两周下跌之后呢，本周前两个交易日黄金小幅回暖，那昨日震荡下跌收报在1767美元每盎司。 上周受美国零售数据和通胀数据的影响，美元指数先抑后扬，美债收益率走高，受此影响，黄金震荡偏弱，一度下探8月11日以来的低点1744美元每盎司。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联储公布了九月利率决议，维持利率水平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随后在鲍威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他表示美联储可能会在2020年年中完成这个缩减购债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市场预计美联储最快将于今年的11月会议中宣布 taper 的具体路径。那黄金受此影响承压，短线呢下跌了约20美元。那技术面来看呢，黄金仍处于各周期均线的下方， MACD 指标形成了死叉，那显示金价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间。目前这个黄金的方向不太明朗，市场的情绪以观望为主，上方初步阻力位看向布林通道中轨1800美元附近，那下方呢看向前期低点1684美元附近。主持人。 嗯，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7.56，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4.34，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58.03，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83.33，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9225，最后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93。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王雨天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谢谢，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银保监会昨天发布《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银行怎么评级，什么级别的银行应当退出市场，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办法明确，商业银行监管评级结果分为1到6级和 S 级，其中一级进一步细分为 AB 两个档次，2到4级进一步细分为 ABC 三个档次。评级结果为1到6级的，数值越大，反映机构风险越大，需要越高程度的监管关注。正处于重组、被接管、实施市场退出等情况的商业银行，经过监管机构认定之后，直接列为 S 级，不参加当年的监管评级。 那银保监会指出呢，办法的颁布和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商业银行监管规则，为加强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发挥监管评级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增强监管能力，有利于引导银行完善风险防控，筑牢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有利于完善金融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守在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维护金融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 央行官网昨天公示2021年9月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3.85%， 五年期以上 4.65%， 至此央行 LPR 已经连续17个月持平。 市场人士指出，近期呢，包括货币市场短端利率、银行同业存单利率等主要市场利率出现不同幅度下行，但是呢，在净息差收窄至历史低位附近背景之下，商业银行下调关键贷款利率定价参考基准的动力不足。 前期央行发布的八月金融统计数据也显示，八月银行贷款增速下降，信贷需求不足，短贷和中长贷余额增速同比和环比都延续下降态势，银行总体信贷需求仍表现疲软，银行贷款投放相对被动，仍依靠票据融资放量稳定贷款规模。受限于地产和城投的严监管，银行信贷投放正进行结构性调整。 国家发改委网站昨晚发布消息，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近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召开视频会议，就有关工作进行了全面具体部署。 会议要求各地充分认识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工作的重大意义，明确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准确把握政策要求，抓紧推进组织实施工作。 日前呢，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 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盈利性机构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管理。由于这个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并且呢按照程序纳入到地方定价目录，那培训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应正常合理，不得明显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教育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 再来关注最近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在2021年第18期求是杂志上公布，引发诸多讨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超大城市有七个，按照城区人口数来排序的话，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特大城市共14座，按照城区人口数来排序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广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其中领衔的武汉距离超大城市的门槛仅有50,000人之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说明，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此前根据住建部2020年底公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当时符合中国超大城市标准的共有6个，当时的特大城市有10个，而国家统计局本次公布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比当时都有所增加。 我们接着再来关注股市，受到相关消息的影响，银行及非银金融股昨天大幅低开，直接带动沪深两市开盘下跌超过1%。开盘之后，房地产股出现反抽，风电概念、煤炭等板块的走强带动两市震荡回升，早盘跌幅收窄。午后，电力板块持续上涨，以及钢铁股的回暖带动沪市翻红。 截止到昨天收盘，上证综指涨0.4%，报3628.49点，3600点失而复得；深成指跌0.57%，报14277.08点；创业板指跌0.91%，报3164.33点。 昨天股市的交易量依旧庞大，沪深两市成交11527亿元，成交额连续44个交易日突破万亿，这已经是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44个交易日超过10,000亿元，为历史首次，突破2015年创下的历史记录。 好，财经资讯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项报告。经合组织昨天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随着全球新冠疫苗接种进程持续的推进，经济活动逐步恢复，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将会分别增长5.7%和4.5%。 经合组织预计2021年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5%，20国集团经济将增长6.1%，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增长6%、5.3%。 报告指出，各经济体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优劣势不同，疫情期间应对措施不同，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仍不平衡。报告呼吁，为使全球经济复苏走上正轨，必须付出更强有力的国际努力，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所需资源，以推动疫苗接种。这既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全球利益。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国去年的科研投入。昨天，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发布《202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24,393.1亿元，比上年增加2249.5亿元，增长10.2%，增速比上年回落2.3个百分点。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4%，比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呢，2020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投入强度持续提升，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呢，投入的增速有所回落，国家财政科技支出比上年下降。 数据还显示，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去年我国科技人员人均经费投入为46.6万元，比上年增加0.5万元。

好，早上的8:28，这里是由云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为了方便游客前往景区，缓解高峰时期交通出行压力，北京定制公交推出5条市区往返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及景区周边巡游定制公交。这条公交专线呢，采用一人一座的形式，单人标准票价从16.8元到20.4元不等。 这5条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呢，连接环球度假区与国贸、三里屯、三元桥、安贞桥、东直门、西直门、草桥及北京站等重要的交通枢纽。早班车的发车时间基本上都在7点到9点之间，每条线路早上有2种发车时间，预计行驶时间在60到80分钟之间。除了发车站点以外呢，每条线路也都有很多的中途站点，同样可以上车。晚班车则可以搭载游客返回中心城区，发车时间也有2种，下午4点左右到晚上8点半左右。 据了解，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北京定制公交升级版微信小程序以及北京定制公交服务号进行线上预约购票，预约乘客达到拼团要求就可开通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预订成功之后刷码乘车。 北京环球度假区巡游定制公交覆盖环球度假区周边6公里内主要的地铁站、社区以及酒店等，支持在线预约或临时乘车，定站不定线，乘车更加自由灵活，可以快速的往返度假区。采用外观为红色祥云及小巧便捷舒适于一体的12座定制公交小红车，配有软包座椅、 USB 充电接口等。 从价格上看，根据公里数多少，不同线路的票价不同，五条线路的单人标准票价从16.8元到20.4元不等。其中崇文门至环球度假区线路公里数最短，为30公里，预计呢运行时间是60分钟，标准票价16.8元。动物园枢纽站至环球度假区公里数最长，为40公里，预计运行时间80分钟，标准票价24元。 此外呢，多人预订还有优惠，线上预约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享优惠啊，一人乘车享8折，2人乘车7.5折，3人乘车7折。巡游定制公交限时优惠，2人8折，3人7折购票优惠。未来呢，将会根据用户的需求，优化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定制公交线、巡游服务区域及站点。关注北京定制公交服务号，查询了解更多的线路详情。 另外呢，昨天神州国旅北京环球度假区直通车也正式开通了。这条直通车共设有6条线路，覆盖北京市内及近郊各主要商业中心及交通枢纽，站点包含王府井、前门、东四十条、燕莎、公主坟、昌平、密云、门头沟及房山等地。后续将根据市场需求，还会增加新的直通车站点。 游客可以通过乐享神州微信小程序便捷下单预订座位，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了解到最新的资讯和优惠，购买电子客票。 旅游资讯，我们继续来说，一场火爆的环球度假区啊，也让不少黑导游冒了头。近日呢，通州区文锦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和文锦派出所通过联合执法，成功处置了环球度假区首例黑导游案件。 在调查过程当中，这名男子承认他存在着没有导游证还进行导游活动的违法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执法队当场对这名男子进行了罚款，并罚没其违法所得，同时呢，要求其立即停止无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的违法行为。下一步，执法队将按照排查出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问题线索，继续做好后续调查，杜绝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 文锦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起案件为执法工作敲响了警钟，接下来街道将加强综合执法队巡控保障，加大对环球主题公园内黑导游活动的查处力度，同时依托综合指挥中心运用在线视频监控系统、雪亮工程、智慧指挥平台等科技赋能，精准打击黑导游活动，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 还是说环球度假区的一个热搜新闻哈。近日呢，这个一游客在影城当中呢，变形金刚基地游玩，导致威震天发飙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 视频显示，一位身穿白 T 恤、黑裤、背着黑色双肩包的年轻男子啊，对着景区的动漫人员威震天竖中指，竖完中指呢，这名游客低头，好像是在戏谑的笑。 在这位游客竖中指的时候呢，一名穿着蓝色工作制服、腰后别着对讲机的工作人员在伸出手啊，意图制止这名游客的行为。 对此，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景区没有规定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也不会拉入黑名单。但如果有这种情况，工作人员还是会及时的进行制止，毕竟大家都是有素质的公民。 是，工作人员介绍说啊，动漫人员的语音应该是后台有工作人员操控，并不完全只是靠智能语音对话，毕竟呢也没有那么智能啊。肮脏的人类这种表述是为了符合动漫人物的人设而说的，有的时候会说影视剧中的台词，但是没有实际贬低之意。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昨天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活动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获2021北京设计奖经典设计奖。那么设计周呢将持续到10月7号，设计周向公众发出邀约，国庆到北京看设计。与此同时呢，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奥运海报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视觉文化内容，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已于2020年7月完成，共3组6幅。宣传海报自去年设计周上面向社会发布征集公告以来，北京冬奥组委共收到1565套件作品，最终确定11套件优秀设计作品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严冬设计的宣传海报名称是《咱们的奥运会》。他把民间的冰上运动和冬奥项目同时呈现在了海报中。 比如说北京到了冬天，后海那块一结冰就好多人就溜冰车嘛，一些这个残奥项目里面其实也有这种类似的项目，还有这种打冰球啊，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冰上滚一块铁环什么的，跟那个动作造型都比较像。我是觉得冬奥不光是运动员的奥运会，它其实也是个全民的奥运会，所以把一些民间的项目和现代奥运结合起来，想表达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大家一块来运动，是咱们大家的奥运会。 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出现在了宣传海报《冰雪冬奥美丽京张》当中。设计者之一的赵露说， 冰墩墩和雪融融作为主体形象，可以看到山峦、积雪、祥云、松枝这样的意象呢，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绿色、人文是紧密相关的概念。那后边的这两个新的建筑呢，是雪如意、冰丝带，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设计将中国的国潮风展现给世人。 11套宣传海报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设计元素。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海报评审委员会主席蒋孝宇表示， 设计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以及他们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他们把这二者很好的融合起来，用现代的国际的设计、时尚的设计手段加以表达，展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风貌、朝气、这种向上。宣传海报，年轻人可以看到非常时尚的、充满现代动感的运动员的这种抽象的表达。老北京，你在这个海报里能看到北海冰场的图像，不同的人从中都能找到共鸣，从而更加的关注北京冬奥，参与北京冬奥，也能助力北京冬奥。 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重要奖项，经典设计奖的提名和获奖项目也在开幕活动上公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荣获2021北京设计奖经典设计奖。开幕活动后，以品牌力量为主题的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相关活动就将陆续展开。设计周向公众发出邀约，国庆到北京看设计。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玉东表示， 北京遍布在所有区的30个分会场，还有几十个我们叫遍布北京的站点，都有我们设计周的相关的活动，像751设计园区啊、前门大石栏的区域啊、法源寺的区域啊，包括张家湾设计小镇，尤其是评选出来了100个设计消费新空间，体现了北京设计师在为我们生活服务中各种的奇思妙想。关注设计周的公众号和网站的话，都可以去找到这样的站点，真正体会设计之都的魅力。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今年中秋档电影票房的表现略显平淡，中秋电影票房是4.67亿元，比去年下降38%。业内专家更加看好下周就将到来的国庆档，并且预测国庆档的票房将突破40亿元。 嗯。 下周四，也就是9月30号，就有三部影片定档，分别是《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皮皮鲁和鲁西西之罐头小人》。10月1号呢，是《十年一品温如言》、《五个扑水的少年》，另外有《老鹰抓小鸡》、《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等七部动画电影在10月1号到3号上映。 猫眼研究院发布的2021国庆档前瞻报告显示，回看近几年国庆档表现较好的影片，他们的共性在于在硬情啊热度都达到了较高数值。目前的《长津湖》在猫眼国庆档实时想看榜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如果在上映之后能够获得较好的口碑，这部电影会成为今年国庆档热度与票房双高的赢家。 我和我的父辈则是与长津湖同台竞争的重磅对手。那么这部影片呢，是继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之后的国庆三部曲第三部，集结了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导演，由中国电影担任出品和发行。 对国庆档还是很期待的。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部好莱坞科幻巨制电影《沙丘》。这部电影的定档10月22号与北美同步上映。这部影片改编自弗兰克·赫伯特的同名科幻小说经典，由科幻电影新教父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此前的这部影片在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行盛大首映。 影片讲述天赋异禀的少年保罗被命运指引，为了保卫家族和人民，前往浩瀚宇宙间最危险的星球，开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这趟旅程中，各路人马为了抢得亚拉斯基星最珍贵的资源加入争夺，人性的深处暴露无遗。最终呢，只有能够战胜内心恐惧的人才能生存。 第9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近日在国家大剧院开幕，开幕演出为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 这届京剧节的入选剧目中包括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整理改编传统戏，采取线上演播和线下演出相结合的方式，所有参演剧目将进行线上演播，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文艺中国快手号上发布。 也为您介绍一下，中国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京剧艺术盛会，1995年创办，这届艺术节将持续到10月15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41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61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平武区刘家店镇江明洞村党支部书记龚双晴。我曾荣获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我是1987年10月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81年。1981年最让中国难忘的一幕，就是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的决赛中，以3-2的成绩战胜日本队，首次获得世界冠军。此时，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整个国家正在凝聚力量，准备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无数中国人在收音机和黑白电视前听到宋世雄激动人心的解说，流下兴奋的泪水。 Chinese team by Mr. Rebo,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leyball Federation. 中国女子排球队已经走上了领奖台，国际排联的负责人把奖杯将要发给中国队。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不禁把闪闪发光的奖杯接在手中，向观众致意。孙晋芳、郎平，每个人都捧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奖杯，现在向运动员戴上了奖章。站在领奖台上的是孙晋芳、郎平、周晓兰、陈亚琼、 曹慧英、杨希、周路敏、朱玲、梁燕、陈招娣。 这场决赛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女排先赢两局，但在第三局和第四局被主场作战的日本女排逆转扳平。决胜的第五局，日本队以15-14率先拿到赛点，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屏住呼吸，女排姑娘们越战越勇，最终以17-15的比分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中国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第一次将女排获胜与国家振兴联系在一起。邓颖超随后在《中国体育报》发文，号召全国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时任女排教练袁伟民在赛后讲话时激动不已。中国女排随后连续在1982年女排世锦赛、1984年奥运会、1985年世界杯、1986年世锦赛上夺得冠军，成为世界上第一支五连冠的球队。女排精神也从此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旗帜，成为一个奋勇拼搏、迎难而上的时代精神的象征。 因为我来过，泪笑都是我的，别害怕坠落，回的天总会清澈。 接下来进入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我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退役老兵是海淀区的张喜忠。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海淀区是北京市的驻军大区，更是退役军人大区。从2020年10月至今，海淀区陆续组建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367支，凝聚退役军人志愿者4000多人。同时依托全区退役军人人才资源优势，充分发挥专业特长，按照专业志愿队加热心志愿者的方式，打造了一支彰显海淀区退役军人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在北京卫戍区某部服务6年，退伍回乡又返回北京打工的张喜忠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还因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当选为全国优秀农民工。 您这个服务队有多少人呢？ 目前31人。 都是老兵吗？ 都是老兵。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我们就为这个社区这个消杀保洁，其实我们还参加了多次抢险救灾，比如2008年5.12汶川塌大地震，我带领了3名党员退伍老兵，于5月14号一早起赶到了重灾区都江堰，我们在废墟上救出了6名受困群众，还有这北京71的特大暴雨，还有运煤抗旱，我们都到第一现场去了。 从7月25号晚开始，卫辉主城区积水严重。 我们在卫辉市下阳村转移了2天，第二天我们又到卫辉市 领袖证还有委会市中心，连续五天我们转移受困群众1680多名，我们又清洗了15000米这个污水管道。 您这车呀、救援设备呀、消毒剂呀，这都从哪儿来的呀？ 自己花钱买的，将近56万，还有一个摩托艇呢。 都是这次买的？ 都是这次买的，两个冲锋舟，一个水陆两用的摩托艇。 您这个50多万都自个儿掏啊？ 都是我们自己单位掏的。 那您这值吗？ 我觉得值，哪怕我倾家荡产为他上。第一，我是党员；第二，我是一名军人。当国家需要我们时，我们要不歇歇大意，冲锋在前，敢当当，敢奉献，为群众办事，为群众解决难题。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郭文丽，今天为大家讲述女神警任长霞的故事。任长霞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睢县，1983年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从事预审工作。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警察的天职是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从警21年，任长霞一直都践行着这个崇高的誓言。1992年11月，任长霞在郑州市公安系统和市政法战线两次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勇夺双冠。1994年11月，他又在全省政法战线大比武中以优异成绩夺得第一名。1998年被任命为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长后，任长霞多次深入虎穴化妆侦查，先后打掉7个涉黑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70多名，被誉为女神警。2001年4月，任长霞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成为登封市历史上，也是河南省历史上第一位女公安局局长。消息一下子在登封市炸开了锅，郑州没人了，咋派个女的来？群众议论纷纷。上任之初，面对队伍涣散、行风平抑、年年倒数第一的情况，任长霞深入基层调查摸底，跑遍了登封17个乡、镇、区派出所，找到症结，从严治警，开除和辞退15名长期不上班、旷工、迟到以及参与违法违纪行为的民警，清除害群之马。从严治警令登封公安队伍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面对当地各类积案堆积严重的情况，任长霞组织百日破案会战，接连破获多年来未破获的重大疑难案件，铲除了盘踞登封多年的黑恶势力，为当地群众重新建立起安全屏障。老百姓不禁拍手称快，咱登封来了个女神警，案发一起就破一起。为了诚心倾听群众呼声，任长霞将每周六定为局长接待日。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第一次局长接待日就来了124名群众，从早上8点一直接待到晚上11点半。他只是在中午匆匆啃了个烧饼充饥。任长霞下决心要把信访工作作为民心工程抓实抓好。他抽调20名民警组成工作组，将群众上访变为民警下访。他说，人民警察 前面为什么要加人民两个字呢？就是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警察，要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一切让人民满意。公安，公安，只有处事公，百姓才能安。任长瞎觉得，为自己所执着追求的事业而献身，很值。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安危放在心上，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案发现场身先士卒，下基层走访群众，常常工作到深夜，经常连续十天半月侦查、取证、追捕犯罪嫌疑人。在登封工作三年，他带领公安干警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420起，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来访3467人见次，查结积案100多起。而在这三年间，任长瞎回父母家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天。作为一名女公安局长，任长瞎有警察的威严，也有女性的温柔。在处理登封市大冶镇西施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时，看到年纪尚小的刘春雨成了一名孤儿，他毫不犹豫地就收养了小春雨，并承担全部的生活学习费用。接到村民陈秀英的申诉材料时，他抚摸着陈秀英头上的伤口而伤心落泪。最终千里追捕把凶手捉拿归案，任长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人生誓言，也得到了人民群众极大的爱戴和尊崇。2004年4月14日晚，任长瞎在郑州市公安局汇报完工作，连夜赶回登封部署一起重大案件侦破工作，途中不幸遭遇车祸牺牲，年仅40岁。4月17日，10余万登封市民自发拥上街头，含泪送别任长瞎。白花如雪，白帐如云，吊唁的队伍蜿蜒上千米。任长瞎已经牺牲17年，但社会各界群众对他的缅怀没有淡去。17年来，任长瞎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展接待前来参观的群众近100万人，群众留言册积累了150多本，敬献花篮的挽联就存了3大麻袋。17年来，长瞎精神已化作一座丰碑，矗立在嵩山脚下，高耸在人们心中。 好，来更新一下全国的疫情数据。根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28例，福建20例，黑龙江8例。昨天新增疑似病例2例，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来自上海。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全都是境外输入。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赵阳、康立波、翟轩，主持人于浩、李玲，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咱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